方便面、薯片等垃圾食品不容易消化，还会使血脂增高，对健康不利。另外，也不宜食用不易消化的油腻食物，会引起淤食而诱发胃肠道疾病或急性胰腺炎，而生冷的食物容易引起腹泻或消化道疾病。养生小贴士：提神饮品并非法宝。市场上有一些针对熬夜人士的提神口服液，很多人把它视为法宝。虽然这些口服液对提神有一定的效果，但常喝会产生依赖，而且潜在负面影响尚未可知，因此对于这类口服液最好敬而远之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抬起头，别害羞。 两起汽车撞老太的事件在全国有车一族里引起轩然大波，一起因为找不到证人，车上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，到底撞还是没撞，成为了一宗悬案，但是汽车司机被判赔偿十多万。另一起事件的司机可要幸运多了，因为车上安装了行车记录仪，是撞人还是做好事一目了然，轻松摆脱了诬赖和扯皮。如今车辆越来越多，城市交通日渐拥挤，各种讹诈、碰瓷、刮伤、追尾等一系列意外事件一件接一件，一旦意外发生，在没有目击证人和监控视频的情况下，就很难说清楚了。